16年的恩怨，消失已久的真相，都将在这一战之中被重新点燃。 The message is clear. I'll be seeing you very soon. Not if I see you first. Viva la revolución！ 由奥斯卡影帝 Leonardo DiCaprio 主演的犯罪动作电影 One Battle After Another， 故事讲述一位昔日革命分子在隐居多年之后，为了拯救女儿，不得不再次踏入战场，与宿敌展开正面对决。 I wanted to protect you from all your mom's stuff, from all my stuff, even though I know that's impossible. 现在上到国轩的 NY 参加游戏，你就机会赢取两张 One Battle After Another 的电影首映礼入门票。 详情条规浏览国轩的。9月25号，陪你走入电影院，一起见证一场宿命之战。 Go Shen, we are on track.